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超越常俗的逻辑，挑战人类的想象，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宠物公墓。兰克夫妇默默地站在一个挖好的小墓穴边，兰克太太胖胖的脸上一副强忍悲痛的表情。约瑟夫觉得他的表情很让人同情。兰克先生大约50来岁，长得又矮又瘦，背挺得笔直，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他不停地摇摆着身体，干瘦的双手放在身前。我们在等什么？他问着，带着法国口音。约瑟夫正要回答，教堂的钟声响了。他没有说话，从钟声方向点点头，然后弯腰拎起墓穴旁边小小的木箱。这木箱是买的，不是自己钉的。约瑟夫麻利而小心地把箱子平放进3尺见方的墓穴里，箱子角没有碰到墓穴的四周。接着他要擦去墓前一块小石碑上的黑土，站起身来。小石碑上简单地刻着几个字：巴克，1965至1977，一个忠实的伴侣。约瑟夫退后几步，站到一边，让兰克夫妇单独在他们心爱的狗的坟墓旁站一会儿。10年前，当他开始干为人买宠物这行的时候，他总会在坟前说上几句，但是那些话听上去很空洞。于是他决定用教堂的钟声来做下葬的陪衬。约瑟夫站在那里，听到公路上来往汽车的隆隆声。那条公路紧挨着他这座专门埋葬宠物的公墓。走吧，他听到兰克先生说，再不走我们就要迟到了。约瑟夫看到兰克太太没有反应，两眼仍然注视着墓穴。兰克先生转过身向约瑟夫走去，兰克太太依依不舍地又看了墓穴一会儿，这才跟着走了过来。现在教堂的钟声停止了，它清脆的余音仍然回荡在夏天的空气中，逐渐远去。兰克先生问约瑟夫，我该付你多少钱？兰克太太说，兰克，他说寄账单给我们，我可以寄一份详细的费用表。约瑟夫说着。兰克先生身高直到太太的眼睛，他严厉地看了他一眼。我们最好现在就把事情了结了，他说着，严肃地盯着约瑟夫。约瑟夫点点头，随你的便。他没有看兰克太太。一般收费是50元。兰克先生从西装口袋里掏出支票簿， 用圆珠笔签了一张支票，撕下来递给约瑟夫，转头就走。兰克太太很难过地看着约瑟夫。约瑟夫对他说：“你可以随时来这里探望。”谢谢。兰克太太嘴角掠过了一丝微笑，然后跟着丈夫走向他们崭新的红色汽车，径直打开车门上了车，夹紧膝盖坐着。当他们缓缓驶过铁丝围着的狗栏的时候，那些狗发出了惊恐的叫声。约瑟夫看着汽车绕上了拐弯，上了碎石的车道，驶过他住的白色小木屋，然后他就看不见汽车了，但是仍然可以听到车轮压在碎石上的声音。兰克先生驶上公路，疾驶而去，那些狗也安静下来了。约瑟夫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心里想着兰克太太，他可以感觉到他们夫妇之间的紧张。昨天兰克太太来这里商量埋葬事宜的时候，约瑟夫立刻看出他很喜欢那条叫巴克的苏格兰狗，那不是一般的喜欢，而是一种非常深沉的感情。他们说好第二天把巴克埋在宠物公园。兰克太太要求约瑟夫用昂贵的杉木，而不是普通的松木。约瑟夫觉得兰克夫妇很有钱。巴克多大了？他送他上车的时候问道。兰克太太回答说：“11岁。”可是，我们相信他不是老死的，而是吃到了什么东西死的。约瑟夫觉得，从他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他怀疑狗是被毒死的。他问道：“你要不要找个兽医来验尸呢？”丹克夫人摇摇头，勉强笑笑：“就是发现巴克被毒死的，也没有什么用处了。”今天早晨，兰克夫妇带狗来的时候，是用一条大毛巾被裹着的。约瑟夫看到狗扭曲的肌肉和狞笑的样子，马上就明白那是死于中毒，但是他没有说话。他自己的一条英国狗陆克的叫声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他记起了自己还有工作要做。第二个星期的周末，兰克太太带着一束雏菊来了，她看上去精神好多了，非常亲切地向约瑟夫打招呼。她来的时候，约瑟夫正在用水管冲洗狗栏的水泥地面，他关掉了水，冲他微微一笑。不知为什么，兰克太太让他想起了他已故的妻子。兰克太太的微笑有点尴尬，他说：“哦，我来巴克墓前献花。我知道这有点傻。”约瑟夫看到他体态优雅地走向了狗坟，然后蹲下来，在墓碑前放下了雏菊。当他回来的时候，约瑟夫问他：“想不想喝一杯咖啡？”他同意了。他们走进小办公室，里面只有一个咖啡壶，他倒了两杯咖啡。兰克太太没有加牛奶，也没有加糖，只是坐在一张破旧的椅子上，喝着苦咖啡。他看到约瑟夫办公桌后面墙上的纪念品和奖状，就问：“这些全是你赢的吗？” 约瑟夫微笑着说，是卢克赢的，那个是他的照片，他赢过三届全国冠军，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和太太经常参加狗的比赛，但是6年前他去世了，我就对赛狗失去了兴趣。你这地方不错，兰克太太说，非常安静，我想你一定很爱动物。不知为什么，约瑟夫突然说，我认为巴克是被毒死的，你先生不喜欢狗是吗？兰克太太先是吃了一惊，然后慢慢的端起了咖啡杯喝了一口。哦，对不起，约瑟夫说着摸摸自己晒得黑黑的脸，好像是很疲倦的样子。你说得很对，兰克太太说，兰克先生不喜欢巴克，他不是那种喜欢动物的人，你说的非常对。他意识到说多了，急忙补充说，哦，和所有的人一样，他也有他的缺点。当然，约瑟夫说着靠在桌边坐下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兰克太太闲聊似的说，你正在想兰克先生可能不喜欢我。他的手仍然稳稳地握着咖啡杯的把儿。约瑟夫觉得脸上热辣辣的，他承认说，你说对了，我就是那么想的。他勉强一笑，我承认我有点多管闲事了。我先生和所有的人一样，有他的看法。兰克太太带着辩护意味地说。约瑟夫提醒他说，你说过他有缺点。我说过，是吗？兰克太太说，这两种话我都说过。他看看手表，站了起来。哦，我要去园艺俱乐部，要迟到了。哦，我不耽误你了，约瑟夫说，兰克太太的微笑让他放了心。这是我自己造成的，不是你的错。约瑟夫拿起兰克太太的空杯子，为他拉开了纱门。谢谢你的咖啡，他彬彬有礼地说着，拎起皮包走出了门。约瑟夫在办公桌旁坐下，听着他的汽车离开的声音，他在小小的办公室里留下了一股中年妇女常用的香水味儿，他想那是紫丁香的味儿。从此以后，兰克太太经常来公屋，有时候在巴克的坟前放把花，有时候只站在那里低头看一会儿。每次他都待一阵，和约瑟夫喝杯咖啡，聊聊天。兰克太太没有说过她丈夫一句坏话，不过她和约瑟夫在一起很愉快，他们有共同语言，慢慢的，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信任和了解。有一天，她来办公室的时候，约瑟夫看出她哭过。他眼睛湿润，流露出愤怒之情。开始，约瑟夫以为他是因为怀念死去的狗而流泪的，但是，当他接过咖啡杯的时候，他发现他全身发抖。怎么了？他在他身旁蹲下，握住了他的手，想让他平静下来。我们吵架了，兰克太太冷静地说着，就那么回事。为什么？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他对你说了什么？兰克太太抽出了手，捧起温暖的咖啡杯， 他说，他要移居欧洲，我不同意。这是我的家，我的城市，我的祖国。我母亲也住在这里，我要照顾她。他一直为这事和我争吵。我想，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不过，我们总是为一些小事争吵。你没有想过，让他一个人去？约瑟夫问着。如果我不和他一起去，他会一个人去的。那样的话，我就一无所有。你当然会有些钱，像生活费、赡养费等等。兰克太太凝视着杯子。对，我会有些钱。说着，当着约瑟夫的面，他哭了起来。他嫌我老，他说，总是说我老老。约瑟夫站起来，由于蹲的时间长了，背部感觉很疼，他把手放在了兰克太太的肩膀上。传来一阵喇叭声，他从窗口向外看，原来一位顾客用皮带牵着一条小狗站在了外面。约瑟夫走出来，检查了免疫证明，他把狗安置到一个围栏后，又回到办公室。这时候，兰克太太已经不哭了，正在平静地喝着咖啡。接着，他们若无其事地聊了很久，再也没有谈到吵架的事。最后，当兰克太太告辞的时候，她小心地对约瑟夫说，我已经决定再弄一条狗，一条大狗。约瑟夫点点头，这很不错。他露出了微笑。他走了，但是屋里仍然弥漫着他的香水味。约瑟夫忙着办登记狗的文件，因为他的那条英国母狗刚刚生了一窝狗。他忘记了兰克太太要养的大狗。两个星期后，兰克太太来了。他来的时候，约瑟夫正在油漆公墓大门的柱子。那天天气很暖和，但是也不太热，有些微风，所以他们站在外面谈话。我不能待很久，兰克太太说着，瞥了一眼只漆了一半的门柱。随你的便。约瑟夫放下刷子，盖上了油漆桶的盖子。兰克太太微微一笑，淡蓝色的眼睛盯着他。我是来谈我买的那条大狗，上次我告诉过你，还记得吗？约瑟夫靠在柱子干燥的部位，点点头。兰卡太太低头凝视着地面。他死了。约瑟夫仔细地看着他，在阳光的照射下，他脸上的皱纹非常的清晰。中毒死的？我想是的。兰卡太太说着，眼睛仍然低垂着。我想问问，可不可以埋葬在这儿？一阵风吹过来，吹得工具棚屋顶上的风信机转了方向。可以。约瑟夫慎重而又温和地说着。兰克太太松了一口气，露出了微笑。哦，我这次要用箱子盛。我有一口大箱子，一只旧的大衣箱。好，约瑟夫说着，用脚跟踩着油漆罐的盖儿。哎，你要不要石碑呀？兰克太太说，我想要一个十字架就行了。当然可以。约瑟夫说，你那条狗 没买多久吧？哎，他叫什么名字？国王。兰克太太沉思着说，他的名字叫国王。明天一早，他点点头，谢谢你，约瑟夫。约瑟夫目送他走回汽车，打开车门时，他转回身看他，他正在裤腿上擦手，向他微笑着。当他缓缓地驶过狗栏的时候，那些狗轻轻地叫起来。第二天一大早，他一个人开车来了，约瑟夫在外面迎接他。衣箱是黑色的，系扣是铜的，用很厚的皮带捆着，衣箱边上有纸和胶的痕迹。兰克太太看着约瑟夫搬下了衣箱，放到挖好的墓穴边，他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在寂静的清晨，约瑟夫只听到自己沉重的呼吸声，接着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他把箱子放进了墓穴，然后低头看着破旧褪色的箱盖。兰克太太走开，到办公室等候，约瑟夫留下了填土。当他弯腰填土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他站在窗前，正死死地盯着他。约瑟夫干完以后回到办公室，他们聊了一会儿，然后兰克太太告辞了。从此以后，兰克太太经常去看约瑟夫，喝杯咖啡，聊聊天。约瑟夫觉得他似乎更快乐，更满足了，但那也许只是表面现象。有时候他会带一小束雏菊放到巴克的墓前，但是约瑟夫从来没有看见他在那条大狗的坟前放过花。约瑟夫知道，那条大狗是个人，就是她丈夫。 超越常俗的逻辑，挑战人类的想象，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 演播肖彤，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明晚再会。 行进精华大地，讲述精彩故事，敬请收听新北京广播故事。 高蕾蕾是一名在北京成长起来的足球运动员，当她还是职业球员的时候，就在默默地做着一项公益事业，自己捐钱修建希望小学。如今高蕾蕾已经坚持了8年。今天的新北京广播故事，请听体育广播记者林苑为您讲述高蕾蕾的公益路。 2014年的冬天，北京东北五环外的一所打工子弟小学，抱着一个封口的大纸箱，高蕾蕾笑着和每一个看见的学生打招呼。这位前北京国安队的球员，现在的身份是这所学校的足球老师。 你们表现好的话，是文具。 文具， 对呀。 咱们足球队待遇好吗？ 好。 从文具到球衣到护具，高蕾蕾每周来上课的时候，都会给孩子们带来不同的礼物。其实除了这些礼物和指导之外，她给孩子们带来最大的物质帮助，是让他们能在人工草皮球场上踢球。这个冬天，只要在北京，高蕾蕾都会出现在这所打工子弟小学教孩子们踢球。 但他为孩子们铺设的第一块运动场地却是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四川。八年前，高蕾蕾的第一次支教正是从那里开始的。回忆当初第一次走进大山深处，高蕾蕾仍然清楚地记得那里的样子。 当时就去了我现在所建的学校，是在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又挨家挨户发钱。你觉得没办法想象这个孩子们包括老人生活的状况有这么差。第一个反应就是哇，我最直接的帮助就给钱。 这有多差？当时你看到 我躺在床上的话，往上看就能看见星星，我坐起来的话，我就能看见屋外边的人走来走去。 那次的四川之行显然给高蕾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他开始频繁地去探望山里的孩子。2011年正式退役之后，他也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公益事业当中。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吸引着这名职业足球运动员一次次地走进深山去自找苦吃呢？ 说出你的精彩，新北京广播故事。 年轻的时候会做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事。那个年代他们不叫公益和慈善，没有，他们我觉得就是乐于助人。父亲会因为也是老师嘛，把自己的手表自行车大件卖了之后去给孩子们买一些运动服参加运动会，然后这都是我父亲去世之后他的学生给我讲的。父亲不会跟我讲这些事情，对我的影响可能是今天能够去参与到公益和慈善里边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那个时代中国足球确实饱受非议，太多的人对中国球员有看法。其实很多球员都是很正面的，所以说自己希望从那个 把体育的力量传递给山里的孩子，是高蕾蕾在山区支教期间产生的强烈愿望。 12年在山里边支教了半年，跟孩子们生活在一起，然后给他们当体育老师。你作为一个北京人来讲的话，你的至少普通话是过关的，你帮助孩子们去念课文，给他们创立了卫生课。那我到了那儿之后，我尽可能的让自己改善我自己的生活状况，同时呢让所有的老师孩子们也得到一些改善。我觉得我想的很简单，就是我去了以后没洗不了澡，那我给他们安热水器。作为职业球员来讲，我不会在水泥地上去做运动，太有损这个膝盖啊包括脚踝啊，那我给他们铺这个塑胶的场地去打篮球。 他说他是个急性子，存不住活。从支教学校的操场开始，他找到了自己投入的方向。 公益和慈善其实现在做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告诉身边的人，那些志愿者能够深入大山去拿出自己的时间去给孩子们去填这个走访的表格，拿回来之后去发放给一些有能力去捐钱的人，然后让他们去帮助他们。真正厉害的是这些人，走访三个孩子也许你要走一天， 说不清楚每年进山几次，也说不准下一站是云南还是四川，仍然是不给自己设定目标，但就是带着愿意帮忙的朋友们一次次地踏上旅程，传递体育之美，让更多的孩子感知幸福。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事业，但这是一个实现梦想的过程，实现自己也帮助更多人的中国梦。 是又到雨季了， 阴天下雨就是容易影响心情。为什么心在变化呀？忘带伞了。 汛期将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雨天减少出行，多使用公共交通，绕行积水路段，听从交警指挥，关爱生命，远离洪水，人人参与，安全度汛。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超越常俗的逻辑，挑战人类的想象，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奇怪的律师， 你就是约翰逊太太吧？霍克律师说：“请坐，我相信你会发现那张椅子很舒服。还有，请原谅我桌子上的凌乱，我的办公室一向都是这样，凌乱能够刺激我，给我灵感，整齐使我窒息，这很荒唐，是吗？不过这就是人生。”约翰逊太太坐下，点点头，打量着眼前这位矮小整洁的男人。他一直站在凌乱的办公桌后，他注意到律师留着八字胡，嘴唇很薄，眼睛很黑。他的办公室虽然很乱，他本人的穿着却非常整齐。他里面穿着一件僵得笔挺的白衬衫，外面是剪裁合身的灰色西装，系着一条窄窄的淡蓝色的领带。哦，他不愿多想那些领带。你是罗曼的母亲，霍克说，我以为你早就聘请律师了。那个叫杰克的律师，他是一个好律师，霍克说，他声誉很好。今天早晨我把他解雇了。哦，约翰逊太太深吸了一口气，他要我儿子认罪，他说借口是神经有问题，他要我儿子承认杀了那个女孩。那么你不希望我这么做？我儿子是无辜的，他脱口而出，想都没想。接着他冷静下来重复说，我儿子是无辜的，他不可能杀人，他不能承认根本没有做过的事。当你像那位律师这么说的时候，他说，如果用无辜来辩护的话无法成功，所以我决定另外找人。然后你就决定来找我。对，矮小的律师自己也坐下了，懒懒地在一张黄色便条上乱写乱画。约翰逊太太，你了解我吗？不怎么了解，不过听说你办案的方式很独特。哦，那倒是真的，你总是能成功。霍克律师薄薄的嘴唇上第一次露出了微笑。的确如此，我每次都成功，我非成功不可，不然的话我就没饭吃了。我身体瘦弱，你也许会以为我不在乎吃，可是实际上我非常注重吃喝。你知道，我做的事别的律师办不到，至少就我所知，没有一位律师能办到。你听说过什么吗？我知道，你的做法是根据可能附带发生的事故。依据可能附带发生的事故，霍克律师强调的点点头，对，我就是这么干的。约翰逊太太，我的收费很高，不过要等到事情办成后才付款。如果我的当事人被判刑了，那么我分文不取。律师站起来，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锃亮的黑皮鞋在灯光中闪耀着。在五花八门的案子中，这是一件普通的案子。通常律师和你谈好价钱先付一半， 事后再付另一半。如果他不先拿到一点钱，万一官司输了，他能得到什么呢？如果拿不到钱，他怎么会有兴致打官司呢？就拿医生来说吧，如果没有一点保证金，万一手术失败，到哪儿去找钱呢？我的收款方式虽然时间长，但是我发现是行得通的。假如你能让我儿子宣判无罪的话。宣判无罪？霍克先生搓了搓手。约翰逊太太，在我接手的案子中，宣判无罪简直不成问题。我的目标是根本连法庭都不用上。新证据被发现了，真正的罪犯招供了，总之对我的当事人的指控取消了。我可不喜欢法庭上那种煽动式的反复盘问。约翰逊太太，如果我说自己是个侦探而不是律师，那也并不为过。有句俗话是怎么说的来的？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或者反过来说，最好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约翰逊太太，他探过了身，两只眼睛闪闪发光。最重要的是要挽救你儿子的生命，保护他的名誉，让他无罪释放，对吗？对，很对。约翰逊太太，这里存在着对你儿子不利的证据。死者安娜是你儿子以前的未婚妻，据说她抛弃了他，是他解除了婚约，我不怀疑，可是检察官的看法不同啊。这位安娜被勒死了，绕在她喉咙上的是一条领带。约翰逊太太的眼光不由自主地落到了律师的蓝色领带上，然后又移开。一条特别的领带，约翰逊太太，一条特制的领带，只有牛津大学凯德曼社团的成员才有。约翰逊太太，你儿子上完中学以后到英国预修了一年？对，在牛津大学。对，他在那儿加入了凯德曼社团。对。霍克律师吐了一口气，他要一条凯德曼社团的领带。经过调查，全市居民中他是唯一的社团成员，也就是唯一拥有这种领带的人。他又说不出他那条领带的下落，也提不出那天晚上不在场的证据。一定是有人偷了他的领带，当然是凶手偷的，用来诬陷我的儿子，当然。霍克律师平静地说，不可能有别的理由了，对吗？他扬扬下巴说，我愿意接手你儿子的案子。哦，谢天谢地，我的价格是75,000美元，这是很大的一笔钱，约翰逊太太。不过由杰克律师来打官司的话，一审再审，一次次上诉，到最后你花的钱也差不了多少。我刚才说的价格包括了一切费用，你不用另外再花一分钱。另外，如果你儿子没有被无罪释放，你不用付一分钱，这条件你接受吗？他毫不犹豫地说，我接受。还有一点，从现在起，如果检察官自己决定不起诉你儿子，你也还是要付我75,000元，虽然我什么也没有做。我不明白。薄薄的嘴唇微微一笑，但是黑眼珠中并没有笑。约翰逊太太，这是我的原则。我说过，我的工作更像是侦探工作，我一般在暗地里行动。也许我会点几堆小火，弄出点动静， 等烟雾消失以后，很难证明我的当事人的胜利是我辛勤劳动的结果。我也不打算去证明，我只收下我该得的那份钱，明白吗？虽然解释的有点含糊，但似乎还是合理的。反正最重要的是儿子的自由和名誉。我的理解是，他说，我儿子一被放出来，我就得付全部的酬金。很对。他皱了皱眉。霍克先生，要预付一点钱吗？哦，你有没有一块钱？他打开皮包看看，掏出了一张钞票。约翰逊太太，把它给我。很好，75000元的酬金，预付1元。约翰逊太太，我向你保证，如果这个案子不能圆满解决的话，我连这1块钱也会退还给你的。他再次露出了微笑，眼睛一闪。不过，约翰逊太太，不会发生那种事的，因为我不打算失败。一个多月以后，约翰逊太太又来到了霍克律师的办公室。这一次，矮小的律师穿着海军蓝的细条纹西装，系着棕色的领带，领带上的图案很柔和，将的笔挺的白色衬衫可能还是上次那件，鞋子和上次一样擦得锃亮。他的表情有点改变，深邃的眼中有些忧愁和遗憾，那神情表明他对人很失望。很清楚，霍克律师说，你儿子被释放了，所有的罪名都取消了，他不仅自由了，而且恢复了好名声。是的，约翰逊太太说，这太好了，我对这结局太高兴了。当然，那些少女的遭遇真是太可怕了，我觉得很遗憾，我和儿子的快乐是建立在他们的悲剧上的，我想那是悲剧，对吗？同样的，我觉得，约翰逊太太，他没有说完，抬头看着律师，约翰逊太太，这事办得干净利索，是吗？现在你欠我75000元。可是我们说好的，约翰逊太太，我相信你记得我们谈过的话，我们谈得很清楚，而且达成了一致意见，说好是75000元，当然可以减去预付的那1块钱。可是即使我什么也没有做，我事先已经讲好了，甚至在你离开我的办公室之前，检察官就撤销了起诉，你也得付钱，我还举了例子。是的，你是同意了那条件的。是的，可是什么呢？约翰逊太太，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挺直了身体，他说，3个女孩全像安娜一样被勒死了，三个人的身材都很相似，瘦长、金发、高额头，还有突出的门牙。2个死在城里，1个死在河对岸的蒙克莱。每个人的脖子上都绕着一条领带，同样的领带，全是牛津大学凯德曼社团成员专用的那种领带。是的，他又吸了一口气。所以很显然这是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干的，他继续说着，最后遇害的是蒙克莱，所以也许他已经离开了本市。天哪，但愿如此，这件事太可怕了，那个人随便的杀人，只因为那些女孩使他想起了他的母亲。对不起，你在说什么？ 这是昨天晚上电视上的某个人说的话，一位精神病医生，那只是一种推论。是的，霍克律师说，这个推论非常有趣。可是问题是什么？霍克先生，我知道我们达成了协议，不过换句话说，你只去狱中看望了我儿子一次，然后就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因为我儿子在狱中时疯子又下手了，以同样的手法，甚至用同样的领带杀了其他几个女孩，这才证明了我儿子的无辜。你必须承认，75000元对你是一笔意外的收获。意外的收获，所以我和我自己的律师谈了此事，他建议说你应该降低收费。这是他的建议吗？他避开了律师的眼睛。对，这是他的建议，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当然我很乐意支付你为此的所有花销，虽然我认为你的花销不会很大，我认为我最多给你5000元，不过我非常感激你，霍克先生，我愿意给你10000元。你应该承认，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有钱，但是我不想平白无故地送人75000元。再说，人呐，霍克律师闭上了双眼说，有钱人是人类中最恶劣的。他睁开眼睛盯着约翰逊太太。很不幸的是，只有有钱人才付得起高额的酬金，因此我们必须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当他们绝望的时候，同意双方的协定，而当他们有希望的时候，他们就食言毁约。我并不是食言毁约，约翰逊太太说，只是约翰逊太太，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最好现在就拿出支票簿，开一张全额支票给我。你可能不愿意这么做，不过最好照办，免得后悔莫及。你这是威胁我？律师闪过了一丝微笑。当然不是，我给你的不是威胁，而是忠告。你要知道，如果你不付我酬金的话，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最后你还是会付给我的。我不懂你的意思。我想你不会懂的，霍克律师说。约翰逊太太，提到费用，你可能怀疑我报花账，现在我只列出一小部分费用给你听。我不，约翰逊太太，请你听着，如果我要开单子的话，我得乘火车到纽约的车费算起，然后呢是到肯尼迪机场的出租车费，包括小费和过桥费，共20元。霍克先生，请听我说，然后呢是到伦敦的来回的机票，我一向是坐头等舱，那是一种享受，不过我是自己掏腰包的，我觉得有权纵容自己。其次呢，是从希斯罗机场租车开到牛津，然后回机场。约翰逊太太，我们这里的汽油够贵的，但是在英国更贵。他把双手放在了写字桌上，冷静地说着。约翰逊太太则听得目瞪口呆。在牛津，我去了5家男士服装店，有一家店里没有凯德曼社团的领带，我在其他4家每家各买了一条，我觉得一家买一条好些，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约翰逊太太，凯德曼社团的领带很受人们的喜爱，淡蓝色的底， 深蓝色的条纹，旁边有两条更窄的条纹，一条金色，另一条是鲜绿。我自己已经不太喜欢团体统一的领带，不过凯德曼的领带挺漂亮的。天哪，还有其他的费用，约翰逊太太，不过是我自己掏钱买的，我想没有必要向你报告，你说呢？天哪，天哪，可不是，我几分钟以前就跟你讲了，你最好付钱，那么你就不必要知道内幕消息了，那样的话你现在的感觉会好得多。那女孩不是我儿子杀的。他当然没有杀那女孩啊，约翰逊太太，我相信是某个卑鄙的家伙偷了他的领带，并且祸嫁于他。不过要证明他是无辜的可不容易，一位律师所能做到的不过是让陪审团产生一点怀疑，而你的儿子将终身受到怀疑，当然你和我都知道他是无辜的，他是无辜的。当然了，约翰逊太太，这个凶手是个疯子，他专门杀一些让他想起他母亲之类的女孩。约翰逊太太，你想拿出支票簿了吧？不过等一等再开。你的双手在发抖，坐在那儿别动，我给你倒杯水，你喝了就会好的。当约翰逊太太开支票的时候，手不抖了。他开完了支票，递给这个穿戴整齐的小矮个儿。谢谢你，夫人，这是你预付给我的1块钱现金，请你拿回去。他收回了1块钱。很好，你不会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告诉别人吧？说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不不不，我什么都不会说的，当然不会说。4条领带，他说，他扬起了眉毛。你说你买了4条领带，但是遇害的女孩只有3个。是的。第4条领带呢？哦，我想它是在我的五斗柜里。也许4条全在我的五斗柜里，仍然包着，原封未动。也许大老远跑到英国买4条领带，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那4条领带只是一种纪念品，它可以提醒我曾经办过这样一个案子。哦，也许我刚才告诉你的纯属虚构，也许我根本没有飞到伦敦，根本就没有到过牛津，也没有买过凯德曼社团的领带，也许那是我胡编乱造骗你钱的。可是哈哈哈哈，我亲爱的约翰逊太太，他说着站起身，走到了他的椅子边，抓住了他的手臂，扶他站起来，送他到了门边。约翰逊太太，让我们相信最能让我们高兴的事吧。我得到了酬金，你得到了儿子，我们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不是很好吗？约翰逊太太，你的左手边有电梯，可以下去，如果需要，我随时愿意效劳。也许你会把我推荐给你的朋友，不过这种事最要紧的是谨慎。约翰逊太太走到了电梯前，按下电钮等着。他没有回头，一次也没有。